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23集，新年庆典之厨房大作战四。一个多时辰的奋战之后，艰辛的食材整理阶段算是大功告成了。再看看众人手中处理过的食材，展昭和白玉堂组鱼片切成了晶莹剔透的薄片，在包夫人的指导下，展昭和白玉堂找到了鱼鳃，并且一人摘下了一片。这会儿展昭正站在桌边欣赏成品，五爷在院子里用第五桶水洗手。邹良和林业火的甲鱼和黄鳝都处理好了，切成段了，确切的说都切成肉末了。林业火无语地看着邹良， 你竟然连甲鱼壳都切碎了。 我问你这样行不行，你说继续切不要停的。 天尊和阴侯算是完成任务相当成功的，因为食材都是规定的，只要切成细丝儿就可以了。两人刀都没用，内力一扫，全部变成头发丝儿粗细的细丝。包夫人捧着一根鱿鱼丝赞叹巧夺天工。包大人和庞太师的菜就更没难度了，他俩只是把木耳和香菇放在热水里泡软，然后鸡蛋打好，准备一会儿做汤就行了。包夫人和红九娘主要干的是洗菜和穿串，不过包夫人太慢了，每一种蔬菜穿一根竹签，那速度起码串到下个月。于是红九娘拿了一根两丈长的毛竹竿来，将竹竿震碎，变成了几百根细细的竹条，取了两根挂在衣架子上，将所有蔬菜串成了两排，看着甚是壮观。然后包夫人调了鸡蛋面糊，九娘用内力将面糊糊均匀地涂抹在了每一颗蔬菜上，也算成功完成任务。包银和庞玉手忙脚乱地将香菇和茄子的瓤挖掉，然后和碎肉和豆腐一起做成馅儿，塞进了茄盒和香菇盒里，虽然难看了些，但也算成功了，一会儿上锅蒸就行了。殷兰慈和陆雪儿负责做主食，两人洗了米，揉好了面，这二位不愧内力深厚，那面揉得贼有韧劲儿。陆天寒和吴沙也没太大难度，将排骨放到调配好的面糊糊里滚一滚，然后等一会儿下油锅炸。小四子和小梁子算是最好的完成了任务的，小四子切好了所有的面疙瘩，小梁子拿着个粉笸箩一通晃，一个个珍珠大小圆滚滚的糯米团子就做好了，桂花也有，就等着下热水煮。公孙和赵普进度还挺快的，公孙连荷包蛋都煎好了，鱼也抓上来了，洗好了等一会儿先下锅炸一下。不过嘛，公孙左看右看，总觉得这条鱼不太像鲫鱼，貌似是胖了点。不过他刚才想仔细辨别一会儿的时候，赵普说就是刚才那条，可能在池子里喝了几口水，所以显胖。展天行和白夏到最后也没切成羊肉，两人谦让了一个时辰之后，两位夫人看不下去了，陆雪儿和殷兰慈凑过去刷刷几刀，羊肉都切成了碎片，剩下一根骨头白夏分给了小五。紫影和折影将腌好的鸡肉肚子里塞满了馅料，用荷叶层层包好，还在包夫人的提醒下在外边抓了些泥巴，已经挖好坑埋到了地里，上边放好了木炭，等着点火烤了。最后欧阳少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所有螃蟹五花大绑，小五则是趴在一旁啃羊骨头，殷兰慈和陆雪儿还是很够意思了，留了好多肉在骨头上。众人将剩下来的所有肉都给了小五，小五啃得心满意足，起码今天他肯定不用挨饿。小四子趴在小板凳上饿得都蔫了，扁着嘴没力气。 你小荷包里不是还有杏仁饼吗？ 早晨送给小雪雕了。 哎，赶紧开始吧，啊，热了就能吃了。 众人都点头，捋胳膊挽袖子准备进入第二阶段，正这时就见门口红九娘往蔬菜架子下边一站，抬手两掌，轰一声，整排的蔬菜都着火了，众人拍手。紫影他们指着地上的坑， 红姨，这里来着。 红九娘抬手一掌，又轰一声，坑里的木炭着了，众人都指着灶台求火。红英寨灶台也多，几个炉子一起用，欧阳少蒸的螃蟹和包盐旁玉的香菇茄盒酿一起蒸。锅里的是陆雪儿他们准备好的米饭，最上边的笼屉里还有白下他们的羊肉抓饭，一群人围在灶台边看着一个劲儿往外冒水汽的笼屉。小四子站在一个小板凳上，和邹良一起将珍珠丸子倒进了沸腾的热水锅子里。萧良怕小四子烫到，让他到一旁等着，自己拿着个大勺子搅热水，小四子往里扔冰糖和桂花，没多久香气就传了出来。包夫人将一旁的一小坛子甜酒酿也倒了进去，瞬间香甜香甜的味道让已经辛苦了一整个上午的众人更加的饿了。林焰火搓了搓手，催促邹良 赶紧下锅。 怎么下？红烧啊？ 就是红着烧嘛，反正我不吃红烧的，你随便煮嘛。 烧坏了要洗碗的。 啊？那你洗。 林业火想都没想，邹良瞧着他。 你还真不跟我客气。 洗碗皮肤会坏掉的。 林业火伸出两只又白又细骨节清秀比女孩家的手还好看的手。邹良嘴角抽了抽，不过出乎林业火的预料，他倒是完全没有反驳什么。 去问问包夫人红烧怎么煮。 林业火眨了眨眼，哦了一声，跑去找包夫人去了。邹良歪着头看林业火的背影。 竟然这么快。 林业火正从公孙和赵虎身后走过，忽然就听到撕拉一声响。众人都一惊，展昭和白玉堂本来在一旁准备偷师公孙做鱼，因为公孙好像还蛮有自信的样子，只是公孙将一整条鱼扔进了烧热的油锅里边，瞬间炸开了。 这是种正常现象啊，书呆。 赵普拿着块油纸往公孙眼前挡油，公孙拿着锅铲推开他碍事的手。 哎呀，不要挡住。 不挡住你被热油炸到怎么办？ 赵普还急了，公孙好容易赶走赵普，却发现果然油太烫了，整条鱼跟锅底粘住了。 哎呀。 公孙赶忙拿锅铲铲鱼，赵普又凑回来了。公孙铲了半天鱼就是翻不过来，眼看一面要糊了，另一面却是生的，也着急。赵普大概是看明白公孙要给鱼翻面了，就问 叔代，你 想个法子。 公孙要赵普将鱼翻身，赵普拿着锅把手轻轻一晃，鱼飞了起来，再接住鱼翻了个身，不过又是呲啦一声。 还蛮好玩的嘛。 赵普拿着油纸挡着油，边拿鱼当甩饼那么甩。公孙一转脸看到一旁放的葱姜大蒜了，跺脚、 啊、忘了放了。 书呆，你果然是半吊子。 在开封府住太久，疏于练习。 说着公孙将葱姜大蒜一股脑扔进油锅里，然后拿起一勺水放进去。赵普看着一条被炸得皮开肉绽的鱼躺在脏兮兮油乎乎的水里，上边还飘着葱姜大蒜，皱眉， 完全没有食欲。 公孙斜了赵普一眼，将煎好的荷包蛋也扔锅里了，拿起盐罐子往里倒了一些，盖上锅盖。 这就算行了。 嗯，应该差不多了。 赵普又指了指一旁切开两半的螃蟹。 那螃蟹 又忘放了。 说完公孙掀开锅盖将螃蟹扔里头了，盖上盖子继续拍手。 大功告成。 那什么书呆，就算我不是内行也觉得你煮饭其实挺外行的。 哼。 小四子究竟是怎么养大的，你从实招来。 赵普携着公孙，公孙迟疑半晌，骚了骚下巴颏。 村口的小菜馆。 啊？ 嘘。 赵普回头看了看一旁看着萧良搅锅子里酒酿桂花珍珠丸子的小四子，还在夸他爹。 爹爹最能干了，以前都是爹爹咻一下编出好多菜。 众人鄙视地看着公孙，公孙继续望天。 包夫人，红烧甲鱼怎么做？ 油锅爆炒，再放酱油小火炖。 林焰火记住了， 正想走，一眼瞅见了那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晾衣架。 那什么，这蔬菜都黑了。 哎呀，九娘，过了过了。 过了？ 赶快熄火啊，要糊了。 包夫人倒是难得着急了一回。红九娘扬起脸，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，她这辈子竟放火了，没灭过火。想了想，九娘拿起水桶，包夫人赶紧阻止，林业火抬手一无风掌扫过，瞬间火灭了，剩下黑漆漆的蔬菜挂在黑漆漆的竹竿上。红九娘看了一会儿，指着问包夫人， 这个颜色正常吗？ 看来要洗碗了。 林业火眨眨眼，兴高采烈跑回去扑住邹良。 哑巴，我们不用洗碗了。 当真？ 邹良看了看还扑着自己的林业火，心情更好了几分。 那你问来了没？ 啊？ 林业火刚才一高兴，把包夫人说的忘记了，就记得个酱油爆炒，于是开口。 酱油爆炒。 哦。 邹良看了看锅子，将酱油和切成了碎末的黄鳝和甲鱼一股脑倒了进去，想了想。 爆炒？怎么爆？ 想到这里，邹良往炉子里放了一颗小型雷火弹，随着轰一声响，众人骇然地看着邹良他们那一灶台，就见锅子炸起来多高。邹良伸手接住之后，拿着锅铲开始在火上爆炒。林业火继续用油纸挡着四处乱溅的酱油，顺便感慨 呀，炒菜的时候好可爱呀，好像暴躁的大狗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